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华龙你做乜鬼啊？你真系 好冻咩？嘶嘶沙沙嘅大佬，屌你真系， 你着到成个慈母咁啊！嗱，今集开始咧，咁咧我哋就会有个实验嘅，因为咧你知啦，我哋有女王喺度，咁啊即系都要拍片噶，因为佢样靓啊嘛，系咪先？ 同女王有乜关系咧？其实 唔系啊，你好似最近添置咗即系一啲即系 all 啲 visual 嘅器材咁样样，咁啊即系俾佢日后做节目用嘅。你知啦，因为即系你难得我哋即系系嘛，即系我哋冇女噶嘛呢个台系，即系你 梗系有靓女，点解唔 应该咧？你即系你，我唔知即系啲人追唔追啦，系咪先？即系你起码即系有个 visual 好啲噶嘛，系咪先？咁佢又喺 J18 出嚟啊嘛，惯咗 visual 噶嘛，啱啱先？咁啊，所以即系吓，大家即系呢一集咧，咁啊虽然唔系阿女王，咁啊见到阿土伯咧就企坐喺中间啦，咁啊大家日后俾啲意见啦。 我其实都唔系好习惯对住个镜头，即系做节目 嘅。你咪当佢唔存在咪得咯。 我唔得噶， 你点会？ 我发觉咧，即系你可以有杯酒饮下，即系有支烟食下嘅时候咧，特别豪放啲啊嘛，系嘛？你突然之间，我而家即系， 即系我都唔得，即系大佬。 点烟定唔点烟好咧？咁样对住个镜头，大佬，你教坏细佬啊！ 你即系你喺度吞云吐雾，即系控烟犯上嚟阿哥，即系 咪系咯？屌你真系啊！ 你抽烟嚟嘅咩？我唔知喎，真系 唔系咁啊！咁啊，即系因为我自己为礼拜一我上咗老萧度啊，我即系都真系好唔 Q 习惯，大佬啊，真系你对住嗰个吓 镜头 系啊，大佬即系虽然一百都试过，但系真系完全唔同啊！个感觉系咁啊，即系系啦。喂，讲翻啲正经嘢啦，唉，即系正经唔正经都好。话呢期都好兴贴幕有，唔系呢个制服诱惑。咁啊，制服诱惑，我哋琴日讲咗啦。咁今日唔讲制服诱惑啦。喂，咁啊，但系而家犀利，真系铺天盖地，个个都国安法，真系。咁啊，即系吓，即系呢个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就系呢个吴秋北。咁啊，就琴日咧就屎忽行，就喺度讲就系话，喂，我哋而家谂住喺两会咧就拉队啊，即系揾埋晒啲人大咧一齐上去提案啦，即系要啊，即系建议咧，呢、這个阿爷咧就搞呢、這个即系引入国安法，喂，咁样长期落去唔掂，系嘛？即系喂，你而家全国你净系得你香港冇国安法嘅啫嘛，咁啊，喂。与此同时，而家有港独嘅势头又即系冇起紧咯，大佬，即系咁点搞咧？咁啊， 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见到国安法嗰度咧，佢系讲紧利用基本法嘅附件形式就引入去，就唔系用正常嘅立法程序走去做，亦即系话你咁样做嘅话，其实系会兜过立法会用行政嘅指令去引入国家安全法，呢一个系破坏一国两制嘅行为嚟嘅。 即系我就觉得咧，你要配合翻咧上个星期。我哋评论梁振英无端端点解讲港独，抽学院出嚟咧系揼呢一个嘅阴谋论，或者呢个其实我嘅理解就系呢个系我嘅分析， 冇巧合嘅呢、這个世界， 冇巧合嘅。点解佢无端攞学院，跟住呢个礼拜就乒乒乓乓，由呢个吴秋北到谭慧珠到梁爱诗到董建华，大家扑晒出嚟讲，甚至乎环球时报嘅强势攻，全部都系讲呢样嘢。其实你有冇觉得有少少巧合咧？ 唔系强势攻唔系环球时报嘅，强势攻系护法嚟嘅，只不过接受呢个环球时报访问啫。 环球时报咧，仲好似上次呢个港关唔关注港独势力咁样，仲系起咗个论坛，就然后问大家喂，认为国家安全法系咪有需要喺香港度应用？然后又系99%嘅人支持，1%嘅人反对嘛。 所以你而家借呢一个嘅学院嘅事件，炒起咗呢一样嘢之后。咁你咪直接呢一班即係擦鞋仔可以同阿爺要求，就话我要引入国安法囉。好啦，咁跟住你话引入国安法唔对路喎，真係龙咁讲，喂大佬你咪呢个违反一国两制啊，有乜理由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咁。 哇，但 跟住咁啦，不如咁啦，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依立23条啦，屌。 即係你 搞掂囉， 呢个叫做非常时期嘅非常手段㗎嘛。即係如果佢系 justify 到即係呢个港独嘅势力呢喺香港系占咗主流嘅，咁呢个即系威胁呢系完全唔能够忽视嘅。咁就去㗎啦。今日呢个人民 日報咪講咗咯，就係話係 95% 嘅大陸人都覺得係有必要立呢、這個即係、就是、國安法啊嘛，即係、就是、引入國安法啊嘛。嗯、然之後佢就即係引翻嗰啲網民點講啊，就係、是、話有必要啊嘛。 嗯， 即係大陸嘅網民啊，即係佢而家就叫做又名正言順就可以攞13億人嚟呃你啊。 咪連月增喺即係今日喺信報嗰個撰文，咪有更加篤爆咗佢咯。佢話：喂，香港人，你去到雨傘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都只不過係佔領街道，而你梁振英處理呢件事做嘅回應就係、是、就係、是、利用吳秋北呢一班咁樣嘅人，就去講講國家安全法，即係搞青年軍。根本就係想嚟緊喺2015年喺香港嗰度進行一個政治內戰， 嗯、 然後好啦，當呢場戰爭無論贏又好輸又好，佢哋都大條道理不斷咁樣收緊香港人嘅人身自由，呢、这個先至係佢哋最終嘅目標啊嘛。 唔係，但係你諗翻成個過程啊，由呢一個學院到今時今日呢個日子裏面咧、 嗯， 即係其實啊，連月增咧，你成日引述嗰啲評論咧，我又唔覺得佢真係一夜篤破。喂，呢個根本係左右夾擊嚟噶嘛？ 係啊。 佢製造咗個假象， 嗯， 話俾你聽，好多香港人咧係要求獨立嘅，因為你喺網上世界裏面所有都話自己本土，係 啊， 明明冇諗過要獨立嘅人都話係，如果有得揀獨立嘅時候，我會揀獨立喎咁樣， 嗯， 咁你咪做咗個勢出嚟，其實佢就係要 fulfill 去履行自己嗰幾大任務啊， 嗯， 其中一個任務就係23條立法啊嘛，係 啊， 佢點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啊？你喺香港咁樣嘅反抗嘅環境裏面， 嗯， 尤其是你03年捉一招之後， 嗯， 你得一個辦法，就係、是、製造一個喺23條嗰個框架裏面你哋做嘅行為， 嗯， 你要諗翻轉頭，彭定康當日喺03年嗰陣時候七一遊完行之後，或者遊行之前嘅時候，有人問佢， 嗯， 你覺得應唔應該立23條啊？佢立嚟做咩？大概意思就係咁， 嗯， 香港啲顛覆分子喺邊啊？我睇唔到喎。咁你冇道理要立㗎嘛，而家就有道理立啦、 嗯。 你话要搞港独嘛。 係 咪、啊、你话要脱离中国政府嘛。我上个星期咪讲咗一石好多料㗎。第一就係 consolidate 对咗建制派。其中一样嘢就令到内地嗰13亿人民啦、啊、同、 嗯、 你切割啦、啊。 嗯。 嗰包仔屌唔怪得啦。嗰包仔咁鍾意玩呢啲咁嘅嘢嘅，搞公民抗命嘅。喂，嗰套嘅道理就係嚟自于梁振英成个计划同埋部署同阴谋。你唔好当佢傻仔。佢、 嗯、 真係聰明到絕頂、 嗯。 由上個禮拜開始，呢、這、一個浪全部係冚翻過嚟、 嗯。 跟住咧，其實就係對呢個雨傘運動嘅一個抽嘅算帳嚟咁。 嗯， 而唔係個角，你頭先講嗰啲咩？唉，違反一國兩制，喂，嗰啲係好好 superficial 或者係應該咁講， 好表面上 表面上嘅評論。嗯系、嗯、咪都咁评论噶啦？你都会系咪？ 即系好似你揾啊，即系呢个夫子咧，一定系咁讲噶啦。或者啊，你老友啊，即系蔡子强咧咁讲噶啦。 你同佢拗嗰样嘢系咪合乎基本法？ 冇用嘅， 有乜意义啫、 啊？ 对老共嚟讲，到今日为止识咗几多镬法咧？ 系、啊、 个基本法系人都知一纸空文啦、啊。 嗯， 有乜意义啊？系冇意义噶嘛？基本法系。是我怎样方便我的管治，怎样拿到我的舆论，怎样拿到我的势去做我应该要做的事，这个才是问题的需要。 嗯。 今次是整个 plot 来的。 嗯。 拿学院来搭你。 嗯。 是不 是 嗯。那你现在你这些反击的，例如我泛民我都反击啦，我要保障言论自由啊，屌讲都不能被讲啊。 嗯。 即是尤清源星期日在这个城市论坛那套也一样的嘛。 嗯。 系嘛？我个人就唔赞成啦。不过我就觉得佢哋应该有资金佢屌你啫，讲咩？对好多公众嚟讲，系区分唔到呢一个概念。 嗯， 咁跟住好啦。如果你真系立嘅时候， 嗯， 咁有啲人其实系好 marginal 嘅人，立就得，唔立就得，佢都唔会犯呢啲嘢嘅，大佬、嗯，你唔会颠覆噶嘛， 系啊， 你唔会煽动暴乱噶嘛。 嗯， 咁嗰啲人话系噃，本来都唔系好赞成嘅。 嗯， 你包仔成日讲。咁阿爷都要保护国家安全，咪大条道理一嘢插落去咯。咁你嘅舆论你咪输咯，同23条喺03年立法嘅时候，成个政治环境已经唔同咗啦。 咪所以其实嗰阵即系嗰个黄春杰呢期咁红咧，系咪专登捧佢嘅啫？我真系觉得怀疑捧佢嘅啫。 我咪觉得呢啲系鬼嚟嘅咯。 吓， 我唔知你系如果你系真心交，咁我恭喜，即系我觉得你都仍然系值得尊敬。 嗯、 但系如果你系变成人哋其中一只棋子咧？你就好不幸咯。 嗯， 如果你真心教啊，如果你系爷嘅人，我哋更加觉得应该揼柒你添，屌， 嗯， 系嘛？我唔知你点解无端端有咁样嘅思考，即系真系学术研究啊？ 我又唔覺得係喎、嗯。你有咩學術研究呢？即係嗰日阿譚咪攞本書上嚟嘅，呢個黨澳笑談咩分離主義嘅理論啊嘛，分裂主義嘅理論啊嘛，屌、嗯，佢都係睇咗 Chapter One 嘅，屌，好似你，佢都未得人睇落去，大佬咁大嗰本嘢。 嗯咁啊吓，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其实呢啲不嬲，即系其实你港独嚟讲喺香港系一个唔成气候嘅一股即系一把系好微弱嘅声音嚟嘅，即系讲真系。咁你而家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啦，咁其实你嗰啲政党啊，你呢排佢即系佢自己本身亦都唔好自觉啦，就走去买埋书系嘛，又即系又要即系打埋卡咁样样，你系即系靠帽子噶嘛，系方便佢咁样做噶嘛。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如果你而家嚟计咧，咁你见到真系噶嗱，你讲行动力上面嚟讲嘅话，你嗰个港独真系讲啊，但系人哋讲嘅啦，国安法啊，喂，佢系真系有权力做噶。咁所以其实头先嗱，我哋分析翻就系话阿吴秋北佢自己讲呢样嘢之后，即系其实嗰啲唔同嘅人，喂，你见到阿梁爱诗虽然话即系唔同意啦，即系冇咁嘅迫切需要，但系其实我觉得成班人咧 黑脸白脸 系啦，唱黑脸唱白脸嘅、嗯。第一日就前日阿吴秋北出嚟讲。话要立国安法，跟住琴日，唔系即系其实当晚啦，即系阿边个咧，阿马逢国已经走出嚟话，即系冇乜必要啊，乜乜密密噶啦，即系可能降下温咁样先算啦，咁样样。咁但系之后嗰日咧，犀利咯！之后嗰日咧，你见到阿董建华出嚟讲啦，阿董建华，你知唔知佢用咩？你记唔记佢用咩？即系叫咩 keywords 噶？佢系讲系中央系有权，亦都系叫做有法理依据啊嘛。即系如果你要做嘅，中央系绝对有权做嘅，但系实践起上嚟又如何啊？之后梁爱诗咪就答咗你咯，之后嗰日琴日咪答咗你咯，咪就系话中咪呢个国安法就完全同呢个廿三条系唔同嘅，点样唔同啊？因为国安法系一个原则上面嘅嘢嚟嘅啫嘛，佢一个宪制性文件嚟嘅啫嘛，即系你大陆嘅法律，佢即系其实唔会话有详细嘅法则噶嘛，佢将嗰啲原则无限上纲就话去就去噶啦嘛，咁但系如果你系廿三条嘅话就唔同啦， 咁你有法理基础嘅， 系 你根据基本法第23条要喺本地立法， 系， 咁同埋佢已经部署咗咧，早先嚟澳门先， 嗯， 系咪， 嗯， 先易后难， 系。 嗯 咁你冇藉口啦，香港人。啊、好啦，唯一嘅藉口就系话、啊，我哋觉得我哋冇。 系、啊， 我觉得最强嘅呢个 point。 系啊，呢 part。 我哋香港冇人分裂祖国，啊、我哋香港冇人要求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 唔系，但系你嗱，听埋之后嗰啲人咁讲先啦。即系阿边个讲完都未完嘅，阿梁爱诗。喂，咁啲人就哗然咯。哇，你建制派分裂啊，系嘛？ 梗唔系啦， 啊，梗唔系啦。 呢个系表象嚟。 之后阿边个讲嘢啦？之后又仲有两个人走出嚟讲嘢嘅。跟住第一个就叶柳先，叶柳讲咩啊？叶柳就系话咧，即系阿吴秋北咧，就唔系代表晒所有，唔系即系吴秋北咧呢、這个唔系即系话代表佢自己个人嘅谂法嘅，佢代表即系话大陆系真系有一班人咁样谂嘅。 嗯， 同时间阿边个走出嚟讲嘢啊？就系、是、呢个护法强势公出嚟走，即系走出嚟讲嘢啦。就代即系阿边个啊嘛？呢、這个叫做系环球时报访问佢啊嘛。啊！环球时报访问呢个强势公就系话，廿三条咧喺香港嚟讲咧立法咧，喂，似乎好困难啊！即系特区政府系嘛， 即系过唔到立法会。 系啊，你过唔到立法会喎，系嘛？即系你咁 Q 多人阻头阻势，即系唔务实、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不如咩啦？咁不如即系其实即系引用呢个国安法啦，咁样样。咁之后咧，就香港呢边咧，又有一个人接波咯。知边个咧？嗰、那个系。嗰个咪就系谭慧珠咯，呢条友就一锤定音啦，真系。谭慧珠点样讲咧？谭慧珠就系讲啦，佢话嗱，其实唔系嘅，即系我都唔觉得咧，即系香港咧有呢个立法必要嘅，但系咩啊？即系如果你立23条，咪着数好多咯。 咪所以我觉得、啊、即系简单总结啦，你一度 trace 嗰班友，由呢一个嘅吴秋北、强势公。梁爱诗、董建华、叶柳、马逢国， 其实啲波交得好靓，真系 嚟。基本上咧、啊、就系、是、一场波、 啊， 由后场 踢到上前场， 慢慢 就俾睇下边个前锋咧走去顶嘅啫。 即系无缝交接，唔系即系无缝咩？即系、啊、 地上最强嘅球队系咩啊？就系、是、呢个巴塞隆拿，系、 啊、 咪、啊？发生足球头先冇讲啦，我嚟讲啦，后场点样可以猜到上去咧？咁、啊、样。 嗯、 其实呢个系一个试水温嚟，睇你香港人嘅反应咁系点。 系， 嗯， 第二个目的，当然头先我咁讲啦，两害相权取其轻。 嗯， 咁你立啊，屌不如我哋自己理咯，咁样咁咪完成任务咯。 系、咁所以董建华佢有角色嘅就系话系有权嘅， 仲有呢、這个系计中计、先 set 一个计俾你，等你所有人都 defend 学院嗰个嘅 position， 根本就不存在嗰样嘅，原本就系、不存在嗰样咩？除咗学院之外啫嘛， 系啊， 都唔存在香港人有呢个咁嘅激烈嘅诉求噶， 嗯 ，set 一个咁样嘅屎碌搞埋去。 嗯， 跟住你班傻佬就扑去， 嗯， 咪有藉口咯，有理由。我好 legitimately 要做呢样嘢，就系、因为你香港人有咁样嘅嘢，分裂祖国行为，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跟住你得失咗几多街外嗰啲群众，甚至乎中间嘅群众，甚至乎内地嗰啲人同我哋连结嗰啲人，几大镬， 系啊， 系咯、 唔系呢？因为其实佢要扣帽子好容易嘅啫，嗱，唔代表我哋咁样谂啊。因为其实你早排亦都有好多人即系走出嚟讲，就系我系学院啊嘛。咁你学，我系学院，所以点解你讲我系学院嘅同时间，你要界定清楚你支持咗啲乜啦？我系学院 to the extent， 我系学院啲乜先？我系学院，我系支持咗言论自由嘛？系咪？ 其实香港人咧、有一样嘢好奇怪嘅，因为我系查理周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 即系一路一路， 你系发觉嗰啲人嘅概念好清楚。我即使唔同意你嘅内容，我都会支持你表达呢个意见权。其实个 form and substance 嘅问题，英文就好容易理解啦，两个字就解释咗个 form and substance。我同意你有咁样嘅 form 嘅权利，唔代表同意你嘅 substance 啊嘛。对中国人嘅社会嚟讲，呢样嘢两样嘢唔捻明白噶， 系、 系要解分好清楚啦！如果你话我系学院，咁你系咪同意当日学院嗰个民族论先？你系咪同意佢个分析先？包括你建国、建军， 唔一定同意噶呢样嘢， 唔一定同意。但系喺中共佢自己本身嗰个行动， 一定会 凑 埋一齐啦嘛。 佢嗰个行动逻辑就系咁样噶嘛，佢嗰个斗争逻辑就系咁样噶嘛。 咪好简单啫嘛，攞一个活生生嘅例子，阿 P 仔哥喺个花生 group 度。踢咗我哋嗰啲相关嘅人物，写咗篇嘢，系咪花生台嘅立场啊？ 唔系噶，肯定。 咁啊系咯，但系人哋会捞捻埋一齐嚟讲噶嘛？ 你老味， 系咪啊？你 因为见喺你嘅 status 上见到 P 仔啲嘢啊？ 系啊， 阿哥， 你喺你嘅 group 里边啊嘛？寻日都发生同样一件事噶，我哋有一个。我哋成萬幾人咧，而家個 group 裏邊， 係啊，屌啊， 有一個網友我唔記得叫咩名 啦。哦，唔係啊，陳文耀， 呢個大舊佬個花名啫。 我叫阿花 Chan。 咁你講開即係關於同性戀嘅問題，係 啊。 咁人哋 cap 咧就係佢 share 定 post 去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都咪入鳩曬我哋。 然之後話花生油嘛， 唔係好簡單。啲人唔明我頭先講嘅學院嗰樣嘢，同一個道理嚟嘅啫。 嗯。 因为是中国人搞唔捻清楚嘅呢样嘢，同意嘅方唔同意嘅 substance， 系咩？我咁捻多个网友成万个，我点知你会自己设计咗出嚟噶？所以院长咪好紧张啊，话叫 clarify。屌你，我咪日日都好唔捻得闲喺度 clarify 仆街，嗰个唔捻系我嘅人咁样。 咁你一系删 post 咋？ 喂，就算阿龙啊，你同我同一齐做呢个节目， 系啊， 系啊。 喂，你讲嗰啲嘢都唔捻代表我啦，系嘛？我唔系一个政党嚟，我仆街。政党如果你系我的会员，你乱鸠咁讲嘢嘅话，我系主席啦，我真系要 responsible。 唔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你要写誓章噶啦，即系你整啲会员出嚟嘅话，即系嗱，佢要加入呢个 group 嘅话，你要签份誓章嘅。点解我唔准讲呢样，唔准讲嗰样咁样样？ 咁你咪够咯， 系咯。 但系啲人嘅思考方法，我真系想反映个问题。嘅思考方法就系咧，将所有嘅嘢一嚿嚿咁捞捻埋。 唔系，咁佢要扣你帽子嗱，你要睇下啲人用心啦。即系如果佢用心系想扣你帽子，乜都可以讲嘅。老实讲。系 冇嘢噶，咪等于热血当日咪封咗 P 仔哥作为呢个匪类嘅客席嘉宾咯，咪客席主持咯， 咪一样啫嘛，系咪？点解大家唔可以区分咧？ 个行为模式好似啊， 喂，你同样嘅模式嚟嘅啫嘛，你而家所谓嘅学院事件，立23条，引入国家安全法，其实都系将所有嘢沟埋一齐，方便去做呢样嘢。正如你要攻击花生台嘅时候，我唔知系咪背后要攻击我咧，其实我真系冇捻所谓嘅，我真系冇所谓嘅，你咪咪中意咪攻咯，而家我都唔捻选系咪？我讲一百次， 就话你咩啦？哦， 你得你死啊仆街，系咪啊？ 佢话 喂，你个网友发表个咩意见？大佬，你强奸非礼，屌我同你负责啊仆街！即使 Anthony 你强奸非礼，我都唔捻负责得啦仆街系咪啊？你都抹黑唔到我嘅，你唔系我强奸非礼，大佬，一样嘅道理啫嘛。点解要将所有嘢捞埋一齐嚟搞咧？咁样？ 好简单啫，你就系建立一个对立面啊嘛。 呢个就系思维嘅问题，呢个系思辨分析嘅问题。 如果你搞唔清楚嘅时候，你就永远将所有本来系分开二嘅嘢，你变成一嘅嘢。 嗯， 我而家发觉啊，即系内心不做中国人咧，唯一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搞嚟搞去搞唔清楚嘅中国人。 嗯， 啊，我又唔会话自己系香港嘅中国人。 你话钟祖康，钟祖康你 friend 嚟噶？ 唔系，唔好乱咁讲，人哋唔认我 friend 嚟噶，大佬。喂，啲思维嘅辨识系好简单嘅道理，但系大家咧就系将嗰啲嘢咧搞到好复杂，捞埋一嚿，永远系解分唔清楚。 嗯， 啊，支持中国有民主嘅代表大中华交，喂，呢个等好你已经要拆解啦，大佬。 系啊，大中华交可以解大一统噶嘛，可以解有好多 definition 噶嘛。 咪系咯，即系你问我咁，我系咪大中华交嘅时候，我都唔好明。我会支持西藏民人民有自己决定权，去选择自己嘅命运，因为我觉得我真系唔系同佢同族嘅人，你个文化宗教都唔捻同嘅。 嗯， 你攞嚟做乜靠嘢啊，大佬？包括新疆在内，包括台湾在 内， 咁我系咪大中华交咧？咁样 系， 但我又觉得香港系 practically。是独立路立唔到嘅，特别喺而家嘅政治环境，咁我又系咪大中华交咧？仆街！ 其实你， 但系跟住我又支持中国需要有民主， 啊， 咁我又系咪大中华交？即系所以你嗰个 operational definition 好重要咯。 嗯，因为如果你话即系支持中国大中华交咧，你广而及之咧，你亦都可以咁讲噶嘛。即系如果我支持呢个叫做系呢个或者缅甸。即系呢、這个系嘛？即系你民主化，或者我支持北韩民主化，咁你系咪即系呢个国际大爱咧？ 大东亚共荣圈 系嘛？即系 大东亚民主圈， 你广而及之系咁样噶嘛？其实系咁，但系你要觉得就系话，其实尤其 唔系啊，跟住你跌落第二个陷阱啊，插你一句啊，你变咗左交咯， 系你左交咯，系， 因为你系普世价值啊嘛， 普世价值 关你柒事啊？地宇宙咁卵大，地球咁卵大， 吓 系嘛？北韩嗰啲人。咁点样死活？缅甸嘅啲人点样死活同佢有乜关系啊？ 冇谂过， 有先后缓急啊嘛。 咁你咪先处理咗自己嘅问题，唐嘢咁啊，梗系有 priority 啦呢个世界。但系问题唔代表你唔支持人哋啊嘛，系嘛？ 啱啊， 系嘛？网上签个名你都唔捻签啊，你唔捻系啊嘛？ 嗯， 系嘛？寄封信俾呢个嘅联合国，你都会寄啦，系嘛？如果你真系有大屠杀嘅时候， 嗯， 咁简单嘅道理， 嗯， 点解要将呢一顶帽子周围喺度扣咧？唔系左交就大中华实中嘅，屌仆街！我都发觉。一定中呢两顶帽嘅，即系我所以最近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啊嘛，台湾嘅， 嗯， 即系嗰晚饮完酒嘅时候，陶君衡咁咩嚟左交咧咁样，我 typical 啊仆街真系大镬呢个嘢真系屌， 你俾人认定咗系啦， 咁系咯屌，冇所谓，OK， 而家你冇所谓，你中意讲咩就讲咩，不过 陶君衡就等于阿林辉， 唔系咯，等于陈景辉咁，咁所以林辉做咗个衰嘢咧。陈景辉、叶宝林做咗个衰嘢咧，就入鸠晒我哋所有人数。 咁你教坏佢啊嘛，前辈。 咁咪大家将所有嘢沟埋一齐咯。所以好多人自唔敢认嘅，自己唔敢认咧，自己系左交大中华交。屌、嗯，我都觉得冇捻所谓。你俾晒啲帽，我帮你戴捻晒，系嘛？因为点解咧？其实呢两个咁 weak 嘅 terms 咧， 系 随时可以 fit 噶嘛？屌， 系、嗯、啊。 系嘛？ 即系等于占领嗰日，戴耀廷无端端就俾人话出卖革命，因为佢准备自首咁，一模一样嘅啫。 唔系，其实唔系噶，你啲嘢系好容易入脑，因为其实你尤其系你睇翻咧，即系阿琴日金英都有讲啦，即系讲嗰个学舌料啊，同埋呢个坟场新闻就搞咗个坟场动新闻啊嘛。咁啊，嗰成个坟场动新闻，其实佢 turn out 出嚟咧，就系攞嚟嘲笑呢、這个即系三子，就同埋呢个阿黄之锋嘅。咁啊，即系你见嗰啲嘢咧，嗱。即系佢可以将嗰啲嘢潮化咧，其实已经系证明咗一样嘢咧，其实系喺即系呢啲僆仔 market 咧，或者青少年 market 咧，系一定嘅即系市场咯，系。咁但系你点解嗰啲嘢咁容易 sell？ 就系因为佢嗰啲嘢系真系 weak 咯， 嗯， 吓就唔系话你，因为其实如果你系以一啲即系你头先讲嘅 clarification 啊，即系去嗰啲逻辑上面去即系慢慢去澄清啊，嗰啲嘢系好闷，因为本身系。 同埋你僆仔通常中意问阿妈个咩问题咧？ 嗯， 就系嗰样啱定错？ 嗯， 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嘢系冇啱定错嘅问题， 嗯， 亦都冇简单去区分二分法噶嘛， 嗯。但问题你僆仔你就系睇动漫就受住嗰啲坏人同埋呢个超人嘅影响嘅时候，咁你 只系有中同奸两者之分， 系啦， 冇中间落墨嗰个方案喺度， 系啊， 咁你个分析咪留得好粗疏同埋好求其咯，简单讲就系、是，即系永远你系只系识得分正邪， 系啊， 吓，其实呢个世界如果你真系认真分析嘅时候，边有正邪分嘅好多时系。 嗯 难为正邪定分解嘛，大佬 啊，你再讲落去唱歌啦，休息一阵啦，啊。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头先咧，即系呢个阿 Vincent 啦，我哋 Vincent 啦，即系其实喺我哋私人 chat room 嗰边咧就问啦，喂，边度有视像啊？咁样样，咁我谂咧，即系亦都有啲即系 live 嘅听众咧，都会有咁嘅质疑嘅。咁啊，即系咁确实，咁我哋而家嘅 chat room 咧系未 support 到一个视像 system。咁但系我哋而家试紧，试紧咧之后咧剪完之后咧，我哋会摆上 YouTube 嘅，咁啊试试啦，到期时睇下咩，即系嗰个咩如何啦，嗰个效果如何啦。咁啊，下次我哋就下个礼拜咧，下个礼拜二犀利咯，下个礼拜二咧，阿谭博咧就会夹阿女王啦。 系 啊，咁啊，所以到期时啊，土伯咧，你又休息一日啦。 唔系，佢又话叫我帮手顶顶，点我都唔知点解。 你系咪噶？你还是系搵佢长期顶啊？你一个礼拜三 佢话同我 turning 啊嘛，大佬。咁我起码甩咗呢个谭博身先啦，大佬。讲讲笑谈啊，大佬。 唔系，因为你，因为好多人唔知啊。你如果你同阿谭博做节目咧，唔系净系做嗰个半钟啊，你之后宵夜咧就做翻，就另外做多三四个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同阿谭博做节目咧，就等于做五六个钟啊。咁啊，所以呢个真系咁啊，冇嘢嘅。咁啊，即系同阿谭博，即系咁啊，当然学到好多嘢啦。咁啊，即系咁啊，所以呢个任务咧就交俾阿女王啦。日后就咁啊，即系今日咧就有单新闻，就系阿任建锋。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啦？呢位咁嘅大侠啊，犀利咯！记唔记得旧年五月咧？即系旧年啊，即系年中到啦，差唔多年中到啦。咁就系呢条友咧就犀利咯，就搞掂咗呢个咧叫做即系不信任动议，就 系 veto 咗咧林新强。咁林新强系边位啊？咁好多人都未必记得啦。咁林新强咧就当时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律师会主席。咁呢个律师会主席曾经讲个说话就系话呢个即系。好爱国啊嘛，系嘛？佢好欣赏共产党啊嘛，咁啊，即系觉得就系话咁呢个白皮书冇问题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 喂，所以咧插一句先，我知道你个主体唔想讲呢样嘢，你睇埋咧最近咧医学会会长史太祖， 都系史太祖系。 其实你开始发觉一个危机就系、 是，即系专业界别就开始 专业界别咧，其实已经唔需要靠嘅嘢，尤其是医生、律师都要啲。大律师唔使点样，因为点解你打得叻官司嘅话咧，基本上有人揾你打官司嘅，即使你乜嘢政治立场都好。如果唔系李柱铭点解咁多生意咧，系咪？但系你睇到医生都系咁走， 医生唔系你只要系圣手嘅话，都自自然然唔理你咩立场，都有人揾你医 命。而家连医生阿爷只手都伸到埋去， 系啊， 律师就好自然啦，因为你有好多涉及大陆嘅生意， 有生意就咩啦， 系咪？你 有 生意就要贵啦， 楼盘或者系M&A 而家大把啦，即系上市， 系 咯。咁医生有咩咧？你整心脏咧，你对住阿龙又系咁整，对住我又咁整，对住李嘉诚都系咁整噶啦，系嘛哥？ 系 咯，人人 你唔会少咗钱噶，咁点解你发觉而家专业界系全部都做咗契弟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疑问。我睇完史太，因为我史太咗，我都同佢熟熟地嘅。 即係你打个电话俾佢帮手买台呢，无论係社民联好华文好呢，佢都好快手应承你。 但佢埋喺葉柳堆喎，又有段時間。 唔係有段時間，根本就係、是。 根本就係好耐啦。但係做契弟做到要 defend 人大人民選出嚟呢，你真係俾佢吹掌嘛。 啊，難怪阿通，即係我哋台另一個主持阿通啲菜就走去叫佢食屎太早㗎嘛，真係。 姓食屎太早啊。 喂，你講你一把年紀嘅人，一個專業人士，佢都應該有外國 passport， 因為佢喺加拿大返嚟。 係。 是咪？ 嗯， 点解仲要做埋呢咁嘅嘢 啊？ 有咩着数啊？ 咁你咁讲， 良心过意得去咩？ 咁你咁讲，阿周融都系啦，周融够就有居英权啦， 非为揾废啊嘛，周融摆到明 啊，咁唔关事噶，所以嗰样 唔系。同埋你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系你唔好净系话嗰啲人系即系净系因为见到利益在眼前嘅问题，而喺爷嘅统战工作喺背后系做得好好咯。 嗯， 连呢一啲人系。理论上，实际我唔知道。理论上系不需要为利益而左摇右摆嘅人，竟然而家走出嚟去 defend 一个好难 defend 嘅命题。 嗯， 喂，全世界任何一个人睇得到你中国嗰个人大选举嘅制度，都知道系假噶啦，系嘛，大佬？ 嗯， 点会系嗰个系人民选出嚟啊，大佬？咁人哋嗰四大纲领系乜嘢嚟噶？四大坚持系咩嚟噶？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嗰啲咁嘅嘢。 咁咪系咯。坚持共产党领导啊嘛，大哥，你使乜写嗰啲嘢落去啊？如果你话人大选举出嚟，咁我可唔可以组党啊？我可唔可以组个中国社会民主党啊？得唔得？唔得啊嘛，大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反省，即系插你一句，即系你讲紧任建锋嘅时候就系，而家啲专业界别全部做晒契弟。 咁任建锋系咪契弟咧？佢唔系契弟，唔系话佢契弟，咁啊当然唔系话契弟啦。咁啊因为咧佢就佢而家咧就辞任咗，即系呢个叫做系律师会入边呢个叫做系人权同埋即系呢个 宪 制事务嘅委员会。咁啊因为咧佢亦都咁讲啦，就系话啊今日咧咁啊即系其实而家最近咧就即系叫有新即系有四个人去加入啦吓。咁、呢四个人嘅加入咧就令到即系长期开唔到会，即系唔够人。数要留会嘅呢个委员会咧，就可以啊，即系可以咩啦，有救人啦，咁样样咁样可以开翻会啦，咁样样。咁、但系呢四个人啊，大有来头咯。咁啊，唔好讲四个人，起码三个人有来头先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叫何君尧。咁何君尧咧，我谂相信都有啲人都会熟悉噶啦。咁啊，点解咧？呢个人都几契弟嘅，其实系。咁啊，旧年一周刊咧就话咧，佢喺呢个即系沙头角嗰边咧就搞个党校嘅，原来系。咁啊，我哋旧年就做节目都讲过啦，系嘛。咁啊，另外咧就其实亦都系有啲即系叫做系蓝丝背景嘅成员啦。即系嗱，其实就好似系呢个咧吓、即系我睇翻先，即系系啦。咁啊，谭允熙啦，同埋陈晓峰啦，咁样样，咁佢哋即系分别咧，即系其实接受过一啲叫做系即系文汇大公嘅专访啊，啊或者系即系其实都咩签过名去支持，即系呢啲咁嘅蓝丝啊，咁样样嘅。咁啊，即系你谂下啦，即系如果你阿爷，你知啦，佢要人，佢从来唔缺人噶嘛。咁你呢个时候去辞职，喂，你咁嘅，你如果咁样讲嘅话，你系为啖气啊，定还是系觉得，唉，屌你冚牌啦，扑你个街。 我觉得任建锋咧，你好似有搵过佢，即系问过下啦。 有。 即系当然我唔需要知道秘密啦，但系我自己估啦。 唔系咁冇秘密， 背后一定有压力咯。 系， 如果佢系律师嘅话，即系你间行，除非佢自己开嘅啫。你好似何俊仁咁样，何俊仁都做唔到即系大生意噶啦 ，M&A 佢都做唔到噶啦，系咪？全部都系打嗰啲 litigation 嘅啫。除非系咁，如 otherwise 咧，佢一定系受到压力嘅情况之下咧，先至系拍台走人。呢个系我嘅估计，亦都系分析。点解任建锋喺而家呢一个 moment？ 系、啊，你正果第二期諮詢阿哥， 啱啱開波嘅時候， 系啊， 你搞咗一鑊，即系推倒咗呢個律師會嘅會長 林 職位， 林新強啦， 即刻一個尾十，其實應該係有光環噶， 系啊，你有光環喎， 一個調轉頭，連呢一個嘅旗下嘅一個 committee 啫，關於政制啫，個委員會都唔撈咧，一系就系唔想自己渗一脚落去，就系、因为佢估计律师会就系会通过一啲违反佢自己个人原则嘅嘢。一系佢就背后受到压力。如果唔系，你唔会继续做嘅。压力系咩咧？政治压力咯，经济压力咯。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而家呢个世态就系咁，一去到而家呢个关键位嘅时候，阿爷一禁制，所有人都要跪低。 嗯， 基于乜嘢理由都好， 嗯， 系因为你个人嘅理由啊，经济嘅理由啊，家庭嘅理由啊， 嗯， 而家你从呢一个任建锋呢件事已经可以睇到个世态， 嗯 嗯， 呢个亦都系雨伞运动之后嘅后遗症嚟嘅。阿爷而家嘅部署咧，其实你可以分几个层次。第一节我哋讲第一个层次，就系先依法治国个框架， 嗯， 搞掂呢个廿三条嘅立法。 嗯， 第二就系将你所有反对派嘅主要嘅领导人物。白色恐怖， 嗯， 打个叫你去吓吓你班契弟先咁样。 嗯， 第三个层次就系一般系中间偏向反对派阵营嘅， 嗯嗯， 全部去统战，全部去笼络， 嗯， 笼络唔到统战唔到嘅，就等你即系唔好再喺度叽叽格格。 嗯， 系分几个层次咧，系嚟做呢个统战，分几个层次咧系嚟喐你班友。 嗯， 因为法国讲个十万次就系九七回归之后。主权 so called 嘅主权回归咗， 嗯， 但系人心冇回归到， 嗯， 而个法国就系所谓喺呢个社会里边最重要嘅人物系咩啊 ？Opinion leaders 意见领袖系关键嚟， 嗯， 呢班人喺边度出现呢？教师嗰度出现啦， 嗯， 大律师嗰度出现啦，律师嗰度出现咧，即系专业界别嗰度出现啦， 嗯， 唔单止系啲商家佬，所以其实如果你讲翻转头，当日。前途回归之后，阿爷去笼络几大地产商，等华资系能够取代呢个英资嘅地位嘅时候，佢发觉唔够，因为呢班人咧系会只要为咗自己嘅利益，搞到香港贫富悬殊更加严重，令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唔够玩埋呢班中层嘅人，所以张文光都系契弟啊。 嗯， 我睇翻啊，头先你剪俾我嗰度啊， 我写啊，大佬 廿三条嘅日程咧。是争取民主不得不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嘛屌民主。即张文光都搞埋呢咁嘅嘢。 咪但佢真係有先见之明喎。即你唔能够唔赞佢喎呢条友真係犀利喎。 咁受到某啲压力先有咁嘅先见之明。 咪我觉得呢个亦都唔好扣佢帽子，可能呢个係分析嚟嘅。即佢收到嘅风， 嗯， 就係你咁样搞落去嘅话呢， 嗯， 越搞越激，即同阿爺砰一声对抗嘅时候呢，阿爺係会反台，而你冇实力同佢反台。佢， 嗯， 一定会利用23条。一定会利用国家安全嘅理由嚟压制你班友，咁， 嗯， 你嗰个自由同埋嗰个嘅抗争嘅空间咧，系， 嗯， 越加收窄嘅。 嗯，系啊，咁一定系噶啦。咁讲真，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唔系嘅话，喂，其实你唔系净止讲呢样嘢，其实我正想讲第二个层次，即系你而家咧，即系你知唔知其实阿爷咧永远系比你谂多，系更加多步。你记唔记得？阿龙，你都睇过呢个叫做系即系呢个火凤燎原嘅啦，呢，這个漫画啦，土伯可能未睇过啦， 嗯。 其中一个名言就系话，你要赢对手嘅话咧，首先就俾对方知道你下一步。咁， 嗯， 但系咧，你即系呢啲黄丝带嘅下一步咧，一早俾阿爷知道啦。但系原来咧喺占领之前咧，佢已经俾你做多咗下一步啦。而嗰下一步系咩？就系即系系咁注册嗰啲同乡会，系咁注册啲社团。咁， 嗯， 咧。就係，是，其實咧，最近啦，即係呢個明報啦，就是，前幾日，即係佢就有一篇咧報導，就話新建即係新設嘅建制派嘅社團咧，就飆兩倍。舊年啊，而佛山總會咧犀利咯，佢佛山總會統戰部咧，同埋中聯辦咧，表明咧，即係呢啲咁嘅社團咧係會助選嘅， 嚇， 係會助選嘅。咁根本上咧，佢大量催生呢啲咁樣嘅社團咧，其實除咗係舊年。即係當年係舊年咧，即係其實係阿周融咧揾咗好多呢啲咁嘅社團咧做試金石啦，去簽名又好，即係去馬拉松又好，即係其實係俾其實根本上舊年就試過交數嘅。咁其實你當年就試咗好多虛實出嚟啦。你話廿萬遊行，呢啲原來啲冇嘅，最後尾都 係嘛？ 咁但係唔緊要。但其实你搞咗好多呢啲乜嘢咧，其实最后尾咧都系铺路去，即系去呢个区议会选举嘅。咁， 嗯， 你谂下啦，即系你而家泛民，即系你经历咗呢个占领运动之后，已经扑晒街咁滞啦，系嘛？咁你而家有啲咩人走出嚟咧？而家数嚟数去，都净系一个何韵诗啫。 即係你識得嘅。跟住然之后呢就有一班高登仔啦，就话呢就会即係会参与占领啦，占领区议会啦，即係响应咗阿萧生，即係我哋嘅萧少涛即係佢嘅呼吁，即係占领区议会啦。咁事实上真係一班人喎。咁我哋呢嗱又帮手卖下广告喎，我哋即係有一位主持啦，即係火烧万世桥嘅阿 Sam 啦，咁佢就即係参加咗呢一个叫做係即係 十念 嘅组织。咁十念嘅组织呢就係呢个金钟义工队啦。咁佢哋就即係諗住就係资助一啲即係或者係即係人手上面帮手就支持一啲呢即係其实係即係有心选嘅人。咁啊即係高登仔我諗相信都会支持嘅。咁啊高登仔呢就犀利啦。咁其中一个要針對呢就係陈曼琪啦。陈曼琪系边个犀利喇。 黄大仙区议员。 係啦。 我同事都 系啦，即系你嗰阵时成日开会啦， 好实嘅啫， 眉来眼去啦，系嘛， 卖牙嘅铺啊， 亦都唔靓， 佢唔靓，好骄恶添。咁佢 咁唔系好恶，喂，你系咪想请佢哋上嚟分发咧？ 喂，好啊， 咁我得噶，我 call 到佢。 喂，好啊，唔系咁，陈万奇佢除咗系黄大仙之外，佢系咩人咧？就系刽子手，因为战王刽子手嚟噶嘛，呢个系 我潮联嘅 系啊， 除咗谢伟俊系金钟之王，最英明神武、最威嘅就系呢个。 是啦，咪咁嗰阵时阿土你都咩啦，你同佢同事啦，佢咪即係都系即係自动当选咗好多届先。 好似唔系一届半届啫，好似系咪。 一届半届。 咪佢 Junior 过我好多㗎，好似03-04年嗰次先至开始入区议会嘅啫嘛。如果冇记错。 咪但佢据闻佢自己本身佢。 即係我已经系好 senior, 即係做咗十几年咗先入嚟。 我知道。 佢先系新丁入嚟嘅咋，所以十下十下咋大佬。 但佢仲大过你喎，发现 唔系嘛？唔系嘛？ 系啊， 66年都大过我，咁50几唔系嘛？ 咁啊，即系喂，你要即系占领区议会啊，梗系即系射人先射马啦，揾啲即系最有名气嘅一啲恶棍出嚟搞啦， 啱嘅呢个策略啱， 系 即系你打几个主力嘅人咧，而系即系代表建制，代表呢个 有决心。 占领嘅反面嘅人呢，其实呢个策略呢系有宣传作用嘅。 嗯。 第一你可以将嗰、那个焦点系变成系选举议题系意识形态之争。嗯、你唔系淨系即系修桥补路吓。边个攻击咗佢多。 政治化咗佢。 吓、啊。当然啦，我判断唔到即系究竟喺现阶段你而家再攞呢一个议题究竟系正面定反面啦、嗯。你唔同03㗎嘛。 嗯。 03就好简单呢 ,71。即系之后嘅区议会选举就系、是。即系 同建制真系有个对立面喺度， 同埋你系要惩罚呢个保皇党啊嘛。 嗯， 呢一个嘅 message 系好重要嘅当日， 嗯， 亦都系令到泛民系大胜嘅其中嘅原因。其实你两场运动里边泛民系大胜嘅，一场就系89年嘅六四之后， 嗯， 真系有两只脚出嚟选都赢噶啦， 嗯， 再加一个03， 因为即系系政治化到啊嘛。 不过即系头先阿 Anthony 都讲咗个玄机同埋底蕴喺度啦，共产党最叻嘅系乜嘢？你记唔记得当年佢哋讲咧，老毛讲系三大法宝啊嘛，即系除咗军事嘅力量系能够赢，即系 枪杆子、笔杆子同埋呢个统战， 统战系最重要。而所谓嘅统战嘅工作，其实紧搞紧组织啦，大佬。你咪就 系 讲紧头先嗰啲福建啊、潮联啊嗰啲咁嘅嘢，佢哋呢啲系佢嘅强项嚟嘅。而泛民嘅支持者咧，系唔中意 affiliate， 甚至乎 subordinate to 一个组织噶嘛？呢个系我哋嘅最主要嘅弱项嚟。嗱呢一点咧，我哋根本系唔够共产党斗。 咪同埋我发觉呢啲组织咧，因为佢哋即系需要系不断有活动咧，系团结呢班人嘅。所以其实咧，你点解话即系早排咧，即系你又为肥好礼啊，会咁多人走出嚟咧？其实系当然系因为太多呢啲组织咧要争功啊嘛，所以系好肯定系会 over 咗嘅，好多时候系。 亦都唔可以片面咧睇呢班友仔咧。即係例如周融嗰陣時候組織嗰陣時候好多塔 Q 嘅嘢、笠碌嘅嘢咧，係因為為咗錢。如果你咁樣咧，就可以幫自己咧係舒緩一下，即、就、係、是、對方嘅強大實力嘅一個即係、就是、舒緩劑。但係冇意義嘅。共產黨其實最叻嘅係搞組織同埋搞統戰。而統戰同埋組織係不可劃分噶嘛。好啦，而家你去到而家現階段裏面，其實共產黨仲有一樣嘢知道，就係你而家年青呢一個嘅世代裏面，其實網上嘅力量好勁。你睇下催生咗幾多網上嘅建制，擺到明嘅建制嘅組織，亦都催生咗好多咧，係又建制又似呢個反對派嘅組織。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危險啊，因為點解咧？你一嘢咧就俾人夾死噶啦，亦都係左右夾擊嘅理論嚟。你就睇下呢份嘢就知啦。 今日 post 喺我哋嗰个花生 group 咁啊，喂， 对紧啦个镜头就系，如果唔系我点会递起佢啫？ 台港民主连线嗰个 post 啊， 强烈建议明年立法会选举嘅时候用此投票策略，一本土，二土共，交叉泛民，嗱老实讲，我都唔系好妥大部分嘅泛民嘅，点解用呢个投票策略？因为咧佢嘅讲法咧，哇！我真系好难谂，终于谂到啦。加快呢个泛民嘅溃败，因为咧能够加快呢个转型本土，温水煮蛙咧，逼即时打压咧更加危险。其实呢一个咪就系变相当日黄老邪同我嘅路线分歧嘅一样嘢咯。我嗰时候读咗太多老毛啊。好，你革命最重要嘅问题系乜嘢咧？界定边个系朋友，我边个系敌人啊嘛。如果我要搞统战嘅时候。老实讲，我梗系要揾一啲能够近我少少嘅人，系联结埋一齐去对抗最主要嘅矛盾嘅，大佬。屌， 我 太熟个头， 我谂可能佢都读老母，佢嗰个主要敌人同你嘅主要敌人唔同噶嘛，即系你大家都读老母系嘛？ 喂，大佬，你呢一个讲法，咪即系鼓励啲人去投土共，或者唔投土共，咪唔投泛民嘅话，咪即系投土共，仆街。第一个选择是本土。 即是现在摆到明是叫你即是投土共都不要投泛民嘛。 喂几大镬呢件事。喂你话民主党几契弟都好。公民党几契弟工党嗰啲友仔老油条都好。喂但是都好过呢个建制派㗎嘛。 喂但是佢哋。 好过谭慧珠㗎嘛。好过梁爱诗㗎嘛。好过史太祖叶刘淑仪㗎嘛大哥。 喂佢哋个逻辑。 喂从来选举个逻辑系点先。The best of the worst， 即系拣个冇咁烂嘅橙。 你老尾我拣圣人啊，仆街！神父都唔系圣人啦，系嘛？ 系你都唔可以。 我揾圣女贞德啊！ 你都唔可以话元秋系圣人系嘛？ 阿哥，我梗系拣个冇咁差噶啦。选举从来所有西方嘅民主选举都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只系一个烂橙里边乱咁拣嘅咋。除咗呢个公民责任之外咧，系能够保障我哋自己嘅权利嘅最低嘅底线嚟嘅。屌我投完嗰个人可以帮我救帮我买层楼咩屌你。你傻㗎你。 佢哋嘅逻辑你如果唔用呢啲咁嘅非常手段嘅话冇办法逼到香港人企出嚟抗争㗎嘛。 你逼到咩、你投撚晒建制之后大家移民啦仆街。 佢嘅做法就係。 我真係移民啦。你投撚晒。我仲有咩好睇呀个新闻。 唔係佢哋講緊嘅就係投撚曬建制，咁啲建制成為一大多數嘅時候，佢哋會搞亂香港嘛？搞亂香港而你走唔甩嗰陣時候，你自然會同佢困收鬥。 如果建制成為大多數嘅時候，佢需要咁樣搞亂香港咧？你咪當人哋傻仔先得嘅。新加坡模式得唔得？ 得。 李光耀模式得唔得？我係一個專制獨裁嘅政府，言論自由冇嘅，司法獨立冇嘅， 有民主冇自由咯。 但係我民生好好、啊、喎，由搖籃到墳墓喎、啊，咁你 satisfy 啦。是咪你房屋冇问题啊教育又唔系太大问题啊只要你叻仔嘅话就可以读到大学㗎喇喎。是咪经济发展都 ok 啊。 嗱其实嗱呢个唔系。 咁撚悶蛋嘅社会你去住啊屌。 唉。 我嗰日我上我圣诞节附近嗰时候去咗四日新加坡悶撚到嗨咁撚咗个白老仆街。 我嗨啊屌。咪但喂。 喂你去啊。喂如果你用呢一个投票策略咪就新加坡模式 囉。 好简单咋嘛。 啊，就真系 喂，到时建制派垄断咗个议会嘅时候，话晒事嘅时候，佢就会搞新加坡噶啦、啊，全民退保啊，争下啲公职啊嘛，大佬，大量兴建公屋啊，公屋嘅单位都会大啲啊，系嘛，大家教育机会又会好啲啊，跟住系咁派钱啊，喂，抄翻晒我哋民主派嗰啲政纲啦，佢唔系点样 satisfy 你哋班友啊？点解佢话我好过反对派啊？我都諗到啦，唔好话佢哋諗唔到啦，系嘛，大哥。 你俾佢哋有执政经验嗰阵时，佢哋更加狡猾添。如果你咁讲， 所以呢班咩 台 港 民主连线，喂，台港民主连线， 佢系咪抄我哋噶？华人民主书院啊，咩即系台港连线啊，小民主连线啊，呢个咩？ 唔系咁你我唔知啦。即系其实你起码咧，即系 try to confuse 大佬佢屌。 嗱呢个台港民主连线咧，其实之前咧都有个 post 就非常之 hit 嘅，咁啊教人哋 Q 乜认证咧，咩系热血公民嘅 page 啊，咁啊即系我哋个网友咧就即系吓即系 share 咗出嚟啦，喺我哋花生谷嗰边，咁呢个台港民主连线咧，咁啊除咗出呢个叫做用此投票策略咧去投呢个土共同埋本土之外咧，佢之前咧就出咗个 page。唔系出咗 post 就叫拉晒呢啲 page 唔会变港珠。 你数一数出嚟听下。 就 Lady Kelly 啦、常識啦、罪言時報啦、無代堂啦、英國領事館佔領錄啦，咁啊同埋礦場新聞、墳場新聞啊，跟住一紮嘅，仲有熱血時報、熱血少年、罪言時報、正正為識嚇，咁啊即係本土新聞啊、學生前線啊呢一紮，仲有戰場新聞呢啲。 蓝丝传媒集团嚟个呢啲系 嗱呢啲就系 蓝丝嘅外围组织， 蓝丝传媒集团啊，双蓝啊。 我而家话俾你听，呢啲有仔噏嘅嘢咧，即系你信咗佢一成咧，就双目失明。屌你真系， 咁呢集就系系啦，即系呢啲就系所谓港珠 page 啦，系嘛？咁啊，即系 呢啲非港珠 page， 你搞错啦。 咁啊，大家就 Q 一乜？ 呢啲咧系反共、本土、民主嘅 page。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啦，大家认住佢啦。好，休息一阵。 咦，买晒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咁咧，就所谓呢个前世做错事，今世做亚事啦。咁嗱，今日咧。就发生一件事，又令我作咗一个新嘅口号啦，就真系天下荒谬事就莫过于亚视啦。我发觉咧，亚视真系好犀利， 你真系标题党嚟嘅，你真系 呢个 attention catching 咧，真系好犀利，即系嗱，你知啦，佢哇上个礼拜又话冇水，系咪搞到连 canteen 都制，即系都罢工，即系冇水煮饭，跟住咧搞到人哋捐燕窝，用换燕窝嚟换粮，系咪？跟住咧，哇，跟住越嚟越犀利，跟住搞到边个其中一个阿旺旺嗰个叫咩？蔡显明，蔡显明咧，佢都系股东之一嚟噶嘛，佢都有责任去出粮噶嘛。嗱，佢呢边就唔叫出粮，但系咧就喺台湾嗰边咧，佢旺旺嗰边系派金标福利嗰街，即系嗰边系派金标，连呢边系睇住你死，系嘛？喂，而家今日仲犀利，唉、真系顶佢唔顺，就系话呢个黄炳军咧。就话哇见大镬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劳工处啊，边个啊呢、這个局长光头佬叫咩名话、啊？嗰、那个叫做 公处张建忠， 张建忠就话即系已经喂出咗几廿封 warning letter 啦，系嘛？即系你而家你再唔出粮粮咧，就真系做嘢噶啦。喂，但系我咧真系已经厚待咗佢啦。喂，屌你，即系你可能俾佢挨到十二月都未出粮嘅，都仲未做嘢嘅。喂，即系你睇住呢啲亚视员工咧，水深火热之中咧。即系都系完全系无即系其实系无动于衷嘅。 咪人哋系摆明犯法噶，你 喂即系摆明犯法，你系一次又一次嘅。 喂，最荒谬嘅事，即系俾你嗰条标题咧，搞到嗰个核心咧问题咧未讲嘅，就系而家话借粮啊嘛。有冇搞错啊？呢个其实系完全违反咗个劳工合约嘅，你咪即系等于变相解散 吓？唔系讲埋件事先嗱，咁就因为咧佢自己就嗱原本就话出唔到粮啦，可以限期啦。咁啊喂。喂，要过年啊，点算啊？冇钱过年啊！咁 借住你先， 就话呢个黄炳军咧，就话即系啊，咁啊出借住俾你先，然之后你要签借据扑佢嘅街。咁个 terms 咧真系辣啦，佢就话如果咧即系公司有咩重大变动啊，或者你辞职嘅话咧，咁咧嗱，你而家你借噶啦嘛，啲钱系咁啊，就要还噶啦。 咁真系出个笔去边度咧？如果咁样， 咁你真系出个笔去边啦？ 系啊， 真系好笑啦！ 借贷嚟噶嘛， 咁啊，即系今日咧，有人咧，即系 所以呢个我咪话，即系简单直接讲就系、 违反咗劳工合约咯，因为你等于变相解雇啦嘛。你同我签个新嘅合约噶啦，已经等于系。喂，第一你拖粮已经唔啱啦，因为如果你话系31号、30号或者1号出粮嘅，你喺个 contract 里边写明嘅，你唔可以迟过咧嗰个月嘅7日，一定要俾到人工人哋嘅。如果唔系咧，你就违反劳工法例，就可以俾劳工处告嘅，唔系净系 warning letter 咁简单。而家你系12月嘅粮，而家去1月几号？今日21啦， 22号， 你都仲未出12月嘅粮，你仲话俾我听借俾我，你黐咗线啊！你 真系黐线嘅， 喂，你真系咁你做得出嘅，大佬？呢个真系联合国，即系呢个非咩？ 非物质遗产啊！ 物质遗产啊，大佬！ 佢一次又一次咁样成为香港嘅话题，屌，已经唔理佢啦，喂，屌你真系，佢真系过捻分。 冇嘢㗎，呢个系2008年打后嘅第一次金融创新嚟㗎。 唔系，但我听之前讲啊，咁 Q 仔话佢即系呢个亚视员工系抵死㗎，因为其实之前呢系咪阿李卓人嗰啲好似话就谂住去帮佢哋㗎。 哦，系啊， 跟住佢又唔 喺门口又派个单张嘅，我知道职工盟 系咯，即系。 即公盟亦都喺亞視裏面租咗 can 唔借咗 canteen 個地方，就話要開一個員工大會，就話組織佢哋就走去追討欠薪嘅。但係阿李卓人就真係喺嗰日等咗佢哋24小時，都冇人肯落嚟同阿李卓人傾咁樣。 嗯、 即係李卓人戇居居等咗24小時， 唔係啊， 當嗰度佔領區啊，大佬屌！我就2个钟头24分钟，如果见到冇人，我都走啦，大佬，系嘛？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你都唔领我情，我做乜要帮你咧？ 唔系我真系好怀疑啊嘛！嗱，你而家你成日讲法治啊嘛，即系系嘛？即系你个即系强国元又好，即系呢个叫做系人民日报又好，环球时报又好，即系喂，而家全世界都讲法治啊嘛。 嗯， 喂，你对于亚视员工嚟讲，亚视员工有冇法治噶？ 有啊，你要报效祖国 啊嘛？有冇法治保护佢哋啊，大佬？喂，真系冇嘅，完全系，即系由得佢哋嘅。 有啊，即系张建忠咪俾 warning letter 咯，好多份。 我真系唔明白，点会咁样噶？真系 唔识讲啊！呢个题目 真系唔识讲，即系点会咁荒谬咧？即系你当一件事荒谬到顶嘅时候咧，就变咗法轮功化啦嘛。即系法轮功嗰啲咩活摘器官本身嗰啲嘢好荒谬啊嘛。但系当个人都觉得系习以为常嘅时候，就唔荒谬咯。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由 day one 开始，大家都已经讲啦。你呢一个嘅免费电视牌照只系得两个，后期开到第三个嘅时候，或者 HKTV 都即系俾人筛出局嘅时候咧，问题就喺呢度噶啦。如果市场真系有竞争嘅时候，亚视嗰啲员工惊鬼咩？大班人请我啦，即系如果你得嘅话就， 而家就系冇人请嘛，大佬。 而家边个请你啫？我而家得个 TVB 啫嘛。 唔系都有个卖点嘅，就系、是、你即系你做得亚视就襟屌难做咯，真系。 唔系，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系老板嘅角度咧，即系我唔系话亚视嘅员工啦，就系你都会有少少惊 吓， 因为点解咧？你长期喺一个咁嘅弱势嘅电台吓，即系几点都唔够嘅地方。去做制作节目嘅，即系话你麻麻地啦，大佬，你啲编剧啊，你啲监制啊，你演员好麻麻地啦，系咪？点可能你会继续？即系就算我搞个新嘅电视台都好啊，你都唔敢请啦，系嘛？即系如果你今日你仲唔出嚟反抗嘅话，即系你完全冇吉屎去反抗佢。 你同我啲， 即系我觉得嗱，其实咧，即系亚视一个好好缩影嚟嘅，即系我系好怕，甚至乎亦都好有可能。即系亚视员工今日嘅即系遭遇咧，即系可能我哋即系香港人明日嘅命运嚟嘅。 嗯，点解？ 因为佢觉得即系呢啲不公嘅嘢咧，已经系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啊嘛。咁你咪忍咯，系嘛？你咪接受咯，呢个现实咪。咁你而家香港人都系噶，咁即系你好简单就系话，喂，你就系今年嘅肥浩礼事件俾人掟汽油弹咁样样，你同旧年啊，即系呢个刘俊涛俾人斩嘅事件啊，去比较啊，已经冇咁多人出嚟嘈啦，已经系， 嗯， 系嘛，即系已经系 简单啲讲句就话，即系见怪不怪， 系啊，见惯不怪噶啦， 见怪不怪啦，因为香港已经系荒谬嘅事太多啦， 系啊， 即系审美疲劳啊，已经去到。 喂，当你住喺大陆嘅中国大陆，即系内地嘅，吓强国人嗰啲地方嘅，日日都古灵精怪噶啦， 系啊， 系咪啊？有一个人喺个车度碌咗喺度，跌低咗，跟住完全即系几百个人影住都冇人理佢嘅，跟住睇住即系有一个即系要追讨欠薪嘅女人，系咁俾人打死嘅。喂，你见得多，真系疲劳，真系。只要唔系发生自己身上咧，就撞到自己过骨噶啦。 唔觉得呢一个社会问题，你又唔觉得呢个现象咧背后有结构因素，已经唔会再探讨呢啲嘢嘅。以前香港呢啲嘢反应好快噶嘛， 系啊， 系咪？因为我哋系建立咗喺嗰个文化一个制度里边，就是、一个法治嘅制度，背后一个讲紧即系公平同埋正义嘅社会嘛，大家一个平等嘅社会。我理得你嗰个系李嘉诚跌咗落地下定好，定系 Anthony Chow 跌咗落地下都好啦，屌我都要执起佢噶，仆街。 呢个就系法治啊嘛，法治系即系以平等为基础噶嘛。 即系差佬系唔会见到边个系有不同对待噶嘛。你谂下，以前喺港英年代就建立紧呢样嘢啊嘛。你有冇记得？啱你讲开亚视啦，邱德根个仔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咪飲醉咗酒，係咁車死咗個差佬，幾大禍？咁梗係夠錢有錢好啦。 嗯， 走甩咩？走唔甩。 嗯， 係咪？咁你先至係體現到一個社會裏面有個法治精神啦。即係話窮人同富人， 唔係你 even 都係有同樣嘅對待嘅。 唔係你富人都未必㗎。你富人其實你好似好簡單，就係話你叫咗優呢個許樹仁咁樣坐監，有啲人好 high 㗎，即係話啊抵死啊！即係你嘅權貴啊，都可能有今日，但係唔係喎？即係可能呢啲咧係大陸拳鬥嘅翻版嚟㗎，呢啲係。即係你純粹係因為失勢先至有今日㗎啫。你睇下梁振英。佢嗰五千万大镬啲，定系许仕仁收你一千万大镬啲？ 嗯， 喂，你不可同日而语啦，系嘛？即系你讲严重程度嚟讲，即系你权大，你收嘅钱更加多。喂，你系严重好捻多啦。 而你识归边嘅时候，识走位嘅时候，如果我喺德势嗰边就冇事，走得啦。 同埋呢个梁振英仲扑街，嗰阵时做呢个城大呢、這个即系叫做校董嘅时候，即系最琴日啦，就有单新闻啦，就系话即系呢条呢个呢、這个呢呢呢个冚家产呢689咧，就系、是、因为写信去保住一个大陆嘅内地嘅博士生啦，即系令到佢自己本身可以保住学籍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可以咁捻样噶。 咁当然你问我讲呢个年代，即系我系无知呢啲嘢 啊， 但系就大家都唔会反省到呢个一个制度嘅问题啊嘛。 唔 系，而家已经将呢样嘢变成一个制度嘅问题， 溃败不堪啊！令啲制度系， 就系大家都系走后门，大家都系识西瓜靠大边嘅时候，你就成功啊嘛！ 大陆化咯，真系大陆化。 你唔识走位嘅时候，你就会衰噶嘛。 嗯， 你同呢一个喺个法治制度相对上人人平等嘅制度，喺自由市场嘅竞争嘅制度里边，能够成功同埋或者系导致自己失败嘅游戏规则，已经完全系一扫而空啦。 嗯。 已经完全同教时嗰套系完全唔同啦，咁你哋点适应咧？ 嗯 嗯， 香港人点样适应咧？ 逆来顺受咯，继续喺度。 系逆来顺受噶，好似亚视员工咁噶，所以呢啲你唔系讲笑噶，真系你唔好笑啊！亚视员工，即系你笑什么？你大家都系亚视， 同埋亚视嘅员工系 set 咗个 bad example 出，就话当我自己受到委屈嘅时候咧，喺香港嘅社会咧，理论上同埋实际上，我都系会反抗噶嘛。 系啊， 我大佬而家争我十二月嘅粮。喂，你唔好话啦， 你变翻转头恶过我啊！屌， 十二月都未捻找数嗰啲，我都追到个甩裤啦，大佬阿哥。 啊， 系啊， 可以俾佢反客为主嘅，即系债仔变债主。 同埋我系同你 compete 咗个 service 啊，我已经系完成咗对你嘅服务啊，你点解你话你唔出粮俾我？你话迟几日就有道理啫。 啊， 你而家拖咗几耐啊？ 啊， 由十月一号开始。 每日唔系每个月都真系拖你拖足你三十日咯。 啊， 有冇道理啊？如果你唔反嘅话，你咁点搞啊？大家都当咗系呢件事系即系冇问题嘅。 嗯，冇噶，所以真系冇法治嘅。即系呢个唔系呢个你当呢啲人将法治狼上口嘅时候咧，嗰、那个法治已经喺佢哋自己手中咧系溃败咗啦，已经系。 喂，同埋你有乜流民过一个咁样嘅老板啊？流民到咁样、你不如叫啲员工去直接去攞破产衍生保障基金啦。你有冇呃人啊？依家话有咩六个投资者啊？跟住又话即系叫人哋 喺度扯猫尾， 跟住又话每人捐五嚿水，佢做个节目啊咁样，大佬。 唔系最流民嗰个就系我哋嘅政府咩？你望到呢啲咁样嘅嘢，佢真系可以完全唔理代保事发生。 喂，如果你话当日嗱，今次帮翻王维基啦，即系如果你当日拍免费电视牌照嘅时候有多几个嘅。咁亚视死同唔死基本上冇关系啦。此其一嘅最重要一点就係、是、喂咁你唔係只得无线揀嘛，你仲有几多几间免费电视俾员工去走位嘛。 係呀、 我驚咩呀，你咪執囉，係咪我仲有其他呢喺度顶嘛，亦都唔会俾一台独大。 咁啱啊， 梁振一手搞出嚟呢样嘢。 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要追讨嘅话，真系要向呢个梁振英追讨啊！呢班吴家产啫。喂，咁好啦，即系喂，我哋即系讲好多香港嘢啦，咁我讲啲国际啲嘅嘢，即系将个即系嗰个视线就放远少少啦。咁啊 ，Paul Krugman 咧，即系呢个叫黑老明啦，吓、啊，即系佢琴日咧就讲一句嘢，就系、是、话，哇，呢个大陆吓 Q 死我啊，大佬，点样叫吓 Q 死我咧？佢自己本身就喺个会议，系咪 Davos 啊？系嘛？搭北京嘅 Davos 啊，系嘛？ 香港 嘅亚洲 啊，系 亚洲 Asian Financial Forum 系咁样样。咁啊， 亚洲金融论坛。 咁啊，梁振英喺度噶嘛？咁佢就喺度话，即系喂，即系大陆真系吓 Q 死我，大佬。喂，即系你咁多年嚟，即系你呢、這个即系中国经济咧，其实你唔去做有少少调整咧，其实几得人惊啊。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喂，大陆嗰啲数字我真系唔敢相信。 吓、 啊，喂，大佬。即系你而家你叫做系17%+嘅增长啦，当然系。咁、你嘅习近平亦都喺度讲紧，就系话而家咧，即系呢个叫经济咧，即系嘅放缓就真系常态化啦，系咪？ 系啊。 咁你呢个样系咪真嘅咧？喂，其实你见到就系话大陆嗰个经济咧，其实系即系已经系佢系即系样样嘢都出咗问题。喂，你谂下啦，喂 GDP 几样嘢，老实讲、即系嗱，我哋成日讲咁读过经济都系 investment 啊。 consumption 啊，即系呢个投资啊，呢、這个即系呢个叫做系内需啊，政府嘅使用啊，即系嗰个投资啊，仲有一样嘢即系扣除翻嗰个叫做系出口嘛， 世界啊，计住 系 XGM 喂，你谂下，你就系讲 export， 你就系讲出口，喂，你而家你出口咧真系大镬，你唔好，你就系讲即系而家喺外资喺大陆嘅厂商咧，系不断咁样撤， 系啊。Adidas 嗰啲你咪飞搬去加拿大，咪搬去东南亚咯。跟住你 high tech 少少嘅 Toyota、Nikon 啊嗰啲，咪搬翻去日本咯。 其实你而家咧叫做系即系币即系呢个货币贬值咧，几乎系全世界潮流嚟啊嘛。 系啊， 系嘛？喂，而家系唯一叫做即系其实你美元咧已经系即系差唔多即系其实已经强势咗一排啊嘛。咁你而家你就系紧盯住美元， 嗯， 系嘛？即系喂，你净系讲嗰个即系币值上面嚟讲，你已经系彻底啦，系咪先？你系已经受苦紧喺嗰个即系叫做系嗰个通胀上面啦。如果你即系外来嗰个咩嘅话，系嘛？喂，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你嗰个人口红利，你又玩完。 嗯， 大佬，即系喂，你之前你早几年你阿边个阿李克强讲嗰样嘢就系城镇化，系再释放埋即系乡，即系其实乡郊嗰啲即系一啲即系叫做生产力出嚟啊嘛。 系啊， 不过 Anthony 头先你讲嗰样嘢咧，我哋分拆几样嘢嚟讲，即系第一个面对嘅问题就系你东南亚嘅地方系抢咗你嗰啲廉价劳工投资嘅优势， 系 即系所谓嘅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我已经唔再再投资喺 冇啦， 因为点解咧？即系你经过咁多年嘅经济发展之后，我当呢数字系真先啦吓。我哋一阵间先再讲假数字嗰个问题。当呢数字系真嘅时候，你经济发展去到一个阶段，你嗰个人工又会提升，增加咗嗰个嘅 production cost， 作为生产嘅成本嘅时候， 系 咯。咁你嗰班资本家就不停去走噶。 嗯， 你中国贵，我咪越南咯。 系 越南再贵啲，我咪去柬埔寨咯。咁嗰度大把 cheap labor 啦。 系 啊，即系你香港请一个人，等于嗰边请十个。 嗯， 咁我梗系喺嗰边请十个啦，大佬，我点会喺香港再做生产啫？ 喂，同埋啲工业佢自本身都系劳动密集噶嘛，即系如果当你 又做唔到嗰个产业升级， 系啊， 同埋你中国过去嘅经济发展咧，你系透过投资去带动噶嘛， 系啊， 而家即系克鲁曼或者克鲁明啦，你所讲嘅。即係佢個論點就係在於你經濟發展係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就係話要由呢個投資變成係呢個 內需 消費主導， 係 所謂 C 加 I 加 G。 其實 你嘅重心就喺 I 度， 其實 而家你就要轉過去。去到一个阶段就系去 C 个位置。 其实呢个李克强嗰个概念嚟噶嘛， 即系黑强经济 系啦，黑强经济学嗰阵时就系话即系要城镇化嘛。咁、但系而家冇再提，已经系冇再提城镇化啦。即系你变咗就系话，你黑老明佢自己本身佢最好嘅嗰个叫做系 projection 已经系即系实践唔到啦。而家习近平所行嗰套就系叫一地，即系呢个叫做系呢、這个一带一一带一路啊嘛，系咪？ 系啊， 一路一带啊嘛。就系、是、我阿谭博成日讲嗰样嘢，就系话个珍珠岛链计划啊嘛，亦都有一种讲法就系海陆两路嘅丝绸之路啊嘛。 同埋你睇翻佢啲数字都睇到咧，就系中国人咧 真係有一種呢就係儲蓄嘅習慣。 係、嗯。 因為點解呢我哋僆仔讀經濟學嘅時候呢好簡單嘅即係所謂經濟發展嘅理論呢、嗯、就係越高嘅 saving, 越高嘅儲蓄率呢係代表你嗰個越高嘅所謂 investment 投資嗰個呢、嗯、就會令到你嗰個經濟增長係會即係帶動起嚟嘅。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另一個 high 嘅 saving, 帶出嚟嘅問題就係話、嗯、你的 consumption 唔夠囉。即係話我搵10蚊嘅時候我係會儲咗4蚊。但係有多喺外國嗰啲經濟發展成熟嘅社會就係我搵10蚊嘅時候我使8蚊9蚊㗎嘛。 嗯。 甚至我使埋未來錢添啦我屋企卡啦我供樓啊嗰啲咁嘅嘢嘛。咁你咪帶動嗰個經濟發展呢而家克魯明嗰個基本嘅論點就係話你由投資主導嘅走唔到去由一個消費主導嘅社會。 嗯。 而家個中國經濟嘅問題個核心就在呢度。 嗯。 令到所謂點解而家睇到嘅數據就係你已經係過唔到8啦。 嗯， 而点解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你嗰个嘅投资系少咗、 嗯， 而你嗰个嘅消费系补唔翻上去、 嗯， 因为你嘅投资少就系因为来源于我点解唔拣越南啫，我点解唔拣柬埔寨啫， 系啊， 甚至可能马来西亚某一啲嘅山区嘅地方嗰啲工人都仲平过你， 嗯、 我不如喺嗰度设厂啦咁样， 嗯， 咁而另一方面就系你嗰班人都仲储咁多钱嘅、嗯，因为你嘅社会保障唔够啊嘛， 系啊， 我就要储好多钱喺手噶啦，如果唔系我点搞啊？ 嗯， 系啊，社会保障唔够佢梗系唔会即系出嚟使钱噶啦。咪另一样嘢就系阿土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 investment 啊嘛，嗰个投资啊嘛。咁而投资佢最即系最有主动权、最有话事权嗰个都系政府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政府佢自己做呢啲投资，全捻部咧都系搞翻一啲即系基建嘅 project 嘅， 跟住全部系浪费噶嘛。 而呢啲基建 project 咧系投资埋国外添，你又即系去呢、這个即系尼加拉瓜又要搞条大运河啊，跟住又要去缅甸嗰边又要搞一啲即系叫水电厂啊呢样嗰样啊，然之后去周围唔同嘅国家咧去投资啲基建项目，翻唔到嚟嘅，人哋一政变咧，你嗰啲钱咧全捻部扑晒街嘅。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正如你配合翻阿朗咸平系嘛，佢讲法就系、是、咧，其实你好多嘅省市咧，其实已经系破捻晒产嘅啦，好似底特律。 系， 因为点解咧？佢搞咗好多啲咁嘅基建嘅时候咧，其实根本就都冇睇嗰个需求嘅问题。起一条桥冇人用嘅，阿哥。 系啊， 喺个博物馆假设啫吓，几个博物馆亦都冇人使嘅。咁嗰啲嘢我嚟做乜嘢啊，大佬？ 摆喺度咯， 咁咪大 镬 咯，系嘛？所以你另外一个问题，即系除咗系政府嗰个浪费之外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就系所谓投资嘅减少。投资嘅减少系在于因为你唔够人工平啊嘛。第三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储蓄率太高， 嗯， 你变咗你拉低拉唔低到个息率啊嘛。 嗯， 而你中国。搞呢个一孩政策，克鲁明咁所讲嘅就系、是、咧，搞一孩政策又仲大镬，就 系、 是、因为点解咧？你嗰个 working population 啊，工作嘅人口啊， 嗯， 包括工作人口数量， 嗯， 同埋嗰个质素， 嗯， 追唔上经济发展嘅水平啊嘛， 系啊， 你咪配合唔到成个经济发展嘅模式咯， 系啊， 咪你睇翻琴日嗰个数据，咁佢有样嘢增长嘅，咁即系城市人口嘅增长咧，就由呢、這个。等下先啦，都略略就提升咗几个 percent， 但亦因为系服务业，服务业就慢慢咁大起，先至吸收到嗰几个 percent， 系非常之缓慢嘅，即系相比起你话出入口嘅个增长。 去到樽颈噶啦，去到樽颈噶啦，咁即系你或者咁讲咯，你而家喺大陆嚟讲，即系你系咁搞呢啲自由贸易区嘅，咁你可能叫做系 banking 啊，或者系 finance 啊，嗰啲叫做系可以搞得起咯。 又咁 问，咁所以点解咧就会引入呢啲人才咧？可能就要吸收呢啲嘢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就讲到中港关系，就系、是、话哇香港要输入好多咁嘅人才，但系究竟香港需要即系大陆多啲，定还是系大陆需要香港多啲？不如我哋听段片先。 成日话大陆放钱俾香港支撑香港经济，冇咗大陆，香港真系会玩完。实情系无论系银行定系股票市场，香港都支撑紧大陆，你都有份噶。根据金管局去年的报告，香港银行体系有五成一非金融机构的贷款去了大陆，当中有一半即14800亿入了国企袋。借钱给大陆不关你事，错了，银行有 73.2% 的资金来自客户存款，差不多你每存入100元就有近20元落了国企袋了。股票市场又怎样呢？20年嚟，中资透过香港股票市场集资超过29107亿，单计前年中资集资嘅金额超过全年总集资额嘅一半。 去年一只大连万达已经集资288亿3100万，成为集资王。连国企超级旗舰中信集团早几年都宁愿以细食大的方式，由香港上市子公司收购母公司，不肯将资产搬回去大陆上市。千辛万苦都要来香港上市，原因就有两个。第一，大陆股票市场制度都未完善，而且未完全开放，外国资金就算对中国概念有兴趣，没有香港的品质保证都不敢入去玩。第二，大陆各个地方政府负债强劲，还边有钱泵给一堆中资公司啊？所以到底是大陆放水救香港，定是香港揸住大陆水喉呢？ 哇，真是犀利啊！呢个真系，呢个真系叫理论核弹。 呢个唔系啊， 理论核弹啊！呢个 系我哋半个国情专家何俊仁咪讲好多次咯。佢话其实点解佢认为占领中环嗰阵时候有一搞，就系因为香港依然系对中国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因为呢个法治基础嘛。就系头先即系嗰段嘢嘅讲所谓嘅品质保证嘛。你嗰啲内地公司，你唔透过喺香港包一包装佢。你点吸纳到资金？ 你系冇人投资噶咧，大佬。即系头先都讲过，就系话有啲外国嘅，唔系即系你 FDI， 你系直你系唔敢直接喺大陆投资啊嘛。真系系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搞呢个港互通，其实又系打香港主义啊嘛。 吸水咯， 吓、啊。咁但系你打香港港互通都冇用，因为其实有好多即系欧洲资金啦，即系大即系 你睇头个星期咪知咯，打断你一句啦，即系基本上系香港买内地嘅股票，个比率系多过喺内地买香港嘅股票嘛？呢个俾我判断错误咗啦，系嘛？未来我唔知啦，起码第一个有一日开始嘅时候已经睇到啦，港互通系咪？ 唔即系你，所以你唔好话即系你港市咧嗰个咩来生不做香港人，成日话即系买水买贵咗啦，呢个好低层次啦。你就系讲金融层面咧，其实真系大陆冇咗香港唔得，系嘛？即系你讲集资嚟讲，即系你即系你仲靠咩咧？你喂，如果唔系你就系讲地方债，你就系讲地方政府嚟讲，旧年已经话即系欠债200万亿啦，系嘛？你仲要攞啲钱系咁去国外投资，即系你迟早崩溃，其实真系。 但系喺大陆嘅角度嚟讲，地方债归地方债啊嘛。如果佢唔利用呢一笔海外投资，就走去即系进行一个去寻求增长嘅话，佢根本冇办法去到补足翻国内嘅欠债。所以佢先至系会话喂明明非洲啲人系好唔乸中意大陆嘅投资者，佢都夹硬走去做。喂，即系如果我唔剥削你班友，我点样走去氹啊？ 但系即系事件证明就系话大陆呢啲叫做系即系呢啲基建投资咧。是不会得到即是其实当地人的欢心，反而是令到当地人反感的嘛。即是你缅甸已经是啦，即是同埋呢个叫做是即是南美国家已经是啦，即是为什么你墨西哥即是那条高铁搞不掂啫，就是因为你自己向人地投资呢，你怎样可以攞标书呢，全部都是走后门的。甚至乎你赔钱是赔不交足给人地的。 是啊。 是嘛，即是人地去拆迁啊那些你全部赔不足的。那你根本上你自己整个过程都做得不光彩，你那些钱怎会稳阵啊大佬。 所以某程度上呢，香港人都未必需要妄自菲薄的。在占领中环之前有一种的心态，例如我哋某位主持啊淡咁样，就觉得冇撚得搞嘅，即係都系鸠做嘅啫。点解即係呢个系理论核弹，即系由呢个戴耀廷提出嚟嘅时候，就喺香港嗰个金融中心嗰个地位依然好重要嘛。而你 justify 到点解佢唔敢镇压啦。因为你嗰个重要性系太紧要嘅时候，老共系唔敢喐啊嘛。喂，你全部都喺呢一度，喂，你出坦克啊？阿淡哥肯谂定出坦克，屌我话我真系唔捻信，屌你乜人头剥芋头啊？系嘛？你睇翻转头知噶啦，其实你睇到啲客观嘅分析噶啦，而家呢只咁嘅数据咧，你冇香港嗰啲友仔点可以借壳上市啊？点可以攞钱啊？点可以吸纳资金啊？同埋你对外国人嚟讲，香港喺虽然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系非常差劲喺政治上边。但是他依然相信香港这个法律的制度嘛。 但问 做生意的话，我依然是有规有矩的地方嘛，是不得走后门嘛。 但是问题去到某个程度上面，喂，大陆喂都会牺牲不惜牺牲香港的利益，就走去维持自己的那个政权的稳定性。你见到。 这个是个底线。 是啊。 这个是底线。但是个面线呢， 依然是在于容让香港人是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因为他觉得无论即系呢啲嘅形式上嘅嘢做一做都好啦，俾大家睇咧，即系你都依然系会吸引到外国嘅投资者。 嗯， 点解香港即系会成为系呢一个嘅即系几大嘅金融中心？ 嗯， 而家大家亦都愿意去投资呢个地方，大家嚟到呢一度依然觉得好 free。 嗯， 就系因为你香港建立咗呢个制度系内地不能够取代嘅。 嗯， 所以嗰啲友仔、嗰啲高官成日喺度吓，喂，点会上海取代香港？行开啲啦！你点样取代到啊？唔系讲英文讲得叻定唔叻嘅问题， 嗯， 而系在于你成个嘅制度建立系经过长远累月嘅时间。 术语问题啊，讲到尾就， 如果你一日系香港依然系有嗰个咁样嘅 competitive edge 喺度，依然有咁嘅优势嘅时候，根本你系唔需要怕咁。 嗯， 而点解当日佢一爆出话要占领中环？要搞呢个金融中心嘅时候，阿爷嘥咁多嘅时间系需要即系处理你呢个问题。 嗯， 事后嘅秋后算账到今日为止，我都唔觉得系太严重嘅。 嗯， 亦都唔系好似真系美丽岛大手咁大镬嘛。 嗯， 系咪？因为发觉呢个真系生紧即系金蛋嘅地方嚟噶嘛， 而且越生越多。 系啊， 唔可以走得甩噶嘛。即系老共当年点解唔收回香港主权？因为长期要利用呢个地方。 嗯， 到今时今日一样。 嗯， 冇变过。 嗯。喂，但问题梁振英佢要而家截住咗呢个投资移民，会唔会就开始有一种改变喺度咧？如果 我估计唔到，佢无端端咁样做咧，系奇奇怪怪嘅。 嗯， 唯一就系佢真系截住内地啲水，等佢唔使喺度贪污腐败。 啊，哦， 投资移民能够俾得咧攞一千万嘅，大佬内地人工几高啊？哥， 系啊， 嗰啲系咩友嚟噶？真系个个都系老板，咁多老板，大佬 小官大贪啊嘛，有好多系。 系啦，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啊，咁 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